上的彩虹，是你勇敢的笑容。我们在远处吹着风，从没有什么梦，一步一步攀升的幸福摩天轮动。上的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， 彩虹是你勇敢的笑容。

上欢呼的门，别太冷，像我一样就刚好对爱的人接吻要深，拥抱要转来电，先生给个甜蜜的你，穿着要个性，加几十刚刚入门，接下来你还要会弹琴，会写歌，会双截棍，头脑清楚不能迷糊，我要将你彻底改造，基因种族大变身，我决定加速

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Hello， 各位早安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雨阳。新鲜的一天从一封信开始。那刚才呢，雨阳看到在《Letters Live》里呢，我们中国很喜欢的一位英国演员卷福演绎了一封来自1965年的信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只需要停止那些担心、发呆、怀疑、害怕、受伤、侥幸一些负面情绪，认认真真的做回自己就好。那如果有一天你可以给过去的自己写一封信，你又会说些什么呢？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近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，要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，确保2017再脱贫1000万人以上。根据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部门数据，2016年不包括港澳台在内的31个省市区中，西藏以同比11.5%的 GDP 增速高居榜首，重庆增长10.7%，紧随其后。 就近日备受关注的代孕问题，国家卫计委日前表示，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，保障群众获得安全、规范、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。关于进一步下放政府投资交通项目审批权的通知，近日印发，把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计划中的非跨省新建铁路、高速公路等四项政府投资交通项目审批权下放给地方。2016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日前揭晓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、壮烈牺牲的歼十五飞行员张超、火海救人英雄王峰等入选。此外，还向中国女排表达了特别致敬。北京市政府昨天向首汽约车颁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，这是在去年底六部委联合颁布网约车的新政后，北京颁发的首个网约车平台资质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。

体会记录生活，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。九六九看微博。嗨，你好，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。中国青年网发表，广西武宣县一个中学老师为了实现自己的买车梦，向学生发起众筹，要求每个人赞助自己100-200元。那近日呢，当地教育和科技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啊，当事的老师已经意识到错误，并且退还全部钱款了。这个事儿呢，也是朋友之间的开玩笑。那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来看网友评论。又意识说，如果教师收入不高，因为买房、装修等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，就可以向学生众筹买车。那其他国家工作人员，比方说政府官员，是不是都可以以收入不高、买房导致生活困难的原因违纪违法呢？这显然是荒谬的。王者十五说，这种话一说出口，同学们之间得怎么想？同学给了，我给不给呢？大家都给了，我家穷给不了又怎么办呢？老师会不会因此歧视我呢？这样也是给学生的心理压力巨大呀。向学生众筹买车，要求学生为自己买车提供赞助。正如有网友指出的，为人师表应当行得正，坐得直，成为好模范。这名教师的做法明显有悖人民教师的师德。继续刷新微博。南方都市报发表，近日河南交警拦下了一辆孙大圣驾驶的中巴车，车上呢坐着各路神仙。当时交警说，经过检查，驾驶员孙大圣和车辆的手续齐全，并没有违反规定。那他们呢是去当地风景区表演的演员。对此呢你怎么看？来看网友评论。色沙包说，今天筋斗云限号，所以只能开车咯。斯丢彼得说，请孙猴子出示驾照和行车证，请唐僧和其他徒弟以及各路神仙出示身份证。那我们也了解到呢，因为手续齐全，而且他们并没有违反规定，所以当事的交警是立刻放他们上路了。其实不管在哪里扮演什么角色，遵纪守法是必须要遵守的，只是他们的演出可能要火。爱生活爱微博，我是主播雨阳，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，听听资讯，听听歌。 让血脉再相连，

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踩高跷唱大戏，年味十足，玩滑雪观恐龙，赏风车，娱乐设施玩不停，特色美食尽在这里。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，正月初一至十五，恭候您的光临。商铺火热招商，0312-387-7772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宇阳陪你听经典。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 世界美的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？邀明月能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。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想到了谁？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用 Hello， 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宇阳。本以为挨过了寒冬，但是却没想到倒在了春天啊。最近的中央气象台发布了2017年的寒潮预警，有很多地方都降雪降温了，天气真的是不按常理出牌，让人猝不及防，让人疾病也是伺机靠近了。最近呢，在医院接诊的很多患者啊，都是因为受凉后老胃病发作，所以呢，本身有胃病的朋友啊，到了这个季节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暖，根据气候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，防止腹部受凉哦。 之间无法言语，偷偷地消失去了幸福的香气，静静地呼吸身边有你的空气，我还记得你这一幕不美丽，不愿意再去捏在你身边离去，不忘记写下一段飘落的那阵雨，不放弃心中渴求的永远爱你，你说我和你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各位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。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食药监总局日前公布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，规定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拒绝召回医疗器械，情节严重将被责令停产停业，该办法自2017年5月1号起施行。农业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称，农业部2017年全年计划抽检生鲜乳样品1.8万批次，通过专项检测、异地抽检、飞行检查、省监互查等方式，严防发生重大生鲜乳质量安全事件。在近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型天津座谈会上透露，京津两地高铁有望率先实行月票制，高速取消通行费。另外，今年京津冀所有公交也有望实现一卡通行。北京市政府向首汽约车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证，这是自去年底六部委联合发文规范网约车平台线上服务能力认定，北京市网约车落地实施细则颁布后，北京市颁发的首个网约车平台资质。进入新年，楼市调控依然来势汹汹。日前，根据监测部门及银行业协会自律公约的要求，北京自2017年2月8号起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9折，网签生效的二套住房贷款，其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5年。 试着安静的生活使我想逃，想更远一些，想走远一点，我不甘心就这样让一切停下来，假装只是所谓的永远。也许我是将风溶解在雪中的男子，也许我是天生习惯自私，你用温柔和真挚面对我在爱里，

起心的胸膛。望众人走在路上，天下知我不一样，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，一声苍荡荡到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灾从幻将飞向东方。望众人来到地上，挺起心的胸膛，望众人走在路上，天下知我不一样，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更要让我闯，一声苍荡荡闹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 天上还有一方干巴的黄色的脸，鲜红色的血留在十三亿的人，你说这是我的愤怒，我说这是我的态度，奋不顾身勇往直前，只愿我们中国人。 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，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灾中幻将飞向东方。越动荡越勇敢，留下属于我的谎，一声坦荡荡光天在上，看我如何做好。 这是谢霆锋《黄种人》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心潮澎湃。现在的季节也越来越干燥了，那有一个很好用的小妙方告诉您可以缓解干裂哦。吃完的橘子皮3到5个呢，放到盆里加上开水泡上2分钟，先洗手再泡脚，一直到水不热了为止。每天晚上试一次，连洗3到4天，这个干裂粗糙就消失了。这可比什么霜啊膏啊都管用，您不妨试试看喽。继续分享潘美辰，我曾用心爱着你。 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，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，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，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？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，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？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，别让这份情换成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，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。时隔多年，你我各分东西，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。

千山和万水，我要所有的所有，但不要很后悔。要爱上我，你就别怕后悔。任为一天，我要远走高飞，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，也不愿有人跟随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，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。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 多数的人都觉得冬天去西藏并不合适，其实冬天的西藏才是真正神的天堂。这时候的冬天几乎没有游人，只有暖阳、藏民和往日不曾看过的风景。纳木错是藏语，蒙古语的名称为腾格里海，都是天湖的意思。纳木错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，更是一个让很多游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各种去西藏的游记里面都曾经提到过它。见过夏季那令人心醉的蓝色纳木错的人很多，而千里冰封的纳木错却少有人烟。有许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，冬天的纳木错能去吗？那么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冬季的纳木错仿佛童话世界一样，有着完全不同的景致，是那样的令人着迷。当纳木错因为寒冷冰封千里，你会彻底惊艳，原来这圣湖只有在没有游人的冬季才露出它最圣洁的一面。雄浑的雪山，峻险的冰川，秀丽的岛屿，飞舞的大雪，都是纳木错最美的景色。而在冬季很少看到这么干净的冰面，没有一丝灰尘和杂物。寒冷的冬天将流动的湖水瞬间冻住，形成波浪形的冰块，湖水突然定格不动了， 时间也仿佛静止了一样，更加的圣洁，犹如天国。行走在湖面之上，冰面如同皲裂的大地一样，一道道的裂缝延伸至远方。美丽的纳木错在寒冬下变成了冰雪的天堂，而湖心是那样的平静。湖面的颜色经过阳光的反射，在不同的角度呈现了不同的颜色。晶莹剔透的冰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，就好像宝石一样。冬日里的纳木错多了一份静谧和安详，在这里几乎听不到任何的声响，就像一幅宁静的图画。这就是圣湖该有的纯净和安宁吧。没了游人的喧嚣，没有了夏日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，只剩下蓝色的天空和洁白的湖面相互映衬，安静而又冷峻。当冬日的阳光洒在圣湖中，虽然周围的温度很低，但眼前闪耀着光芒的白雪和湖水，却让人内心感到一阵安详和温暖。极致的冰雪世界，只有蔚蓝的天空和雪山、冰湖相互辉映，这圣洁的景色总是那样的令人流连忘返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知足的人生让我们感到平静、安详、乐观和超脱，不为凡尘当中的各种牵累所左右，这也是一种智慧的人生境界。对生活不挑剔，不苛求，不怨恨，不贪婪，不误解，不怀疑。今天969也要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张惠妹《一想到你呀》，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或者新浪微博找到主播雨阳。 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